旅美同胞全国联合会发言人16号发表一项声明，表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等追随势力的反朝阴谋活动。